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哦，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cy.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现在开始， 好啦，终于挨到去呢个足球频道嘅第三次 ，O K， 点 解挨嘅？ 好鬼有挑战性， 吹下吹下。 喂，呢个曼联频道嚟嘅，唔系挨嘅。 佢有冇讲曼联先？我哋 你个章变咗系曼联噶嘛？ 唔系好可惜嘅， 好可惜嘅嘢啦。 咁好，等阵我应承大家讲少少曼联。咁啊，但系讲咗西甲嘅转会， 即系你有权威啊嘛，讲呢个曼联。 梗系啦， 因为上次就啱啱讲晒啲世界各地转会啫嘛，冇理由漏咗西班牙嘅。 系啊， 咁啊，第一件事就啱啱最新鮮熱辣就是、伊拿拉文迪皇家蘇斯達的球員以3400万的英磅呢咁就轉咗去皇家馬德里啦。 confirm 啦 ，confirm 啦，終於都咁啊！但係皇馬咧都走咗劍喎，咁啊帕杜里安咧咁就正正式式咧就轉咗去呢個基達菲啦。因為呢個帕杜里安就之前咧都提及係皇馬一個都係一個屬於一個好有潛質嘅球員，咁啊但係咧又喺即係皇馬都叫做。枉費個光陰啦！ 哦，呢件我記得啊，舊年同阿摩連奴開曬拖啊，真係開拖開到咧。 咁啊，另外就何西卡里莊啦，咁就轉 走咯呢件終於 係啊走啦，咁啊轉咗去拿波里啦 呢件犀利，呢件經典啊，仲記得上季啊，連左閘都踢過嘅。 係啊，咁就呢度就最主要就係皇家馬德里啊呢度啦。另外咧就 皇馬大牌冇乜走過， 皇馬 翻曬喺度。 係啊，其實我睇佢嗰個防守中場就好多嘅咩？基迪拉啊、沙比亞朗素啊，而家加埋伊拿拉文迪啊，都唔知邊個打正選。 我想問艾森係咪仲？ 艾森就 係 車 仔 咯。 喂，係啊， 單車就 佢買咗兩件好 promising 噶啦，伊拿拉文迪， 仲有伊斯高咧， 伊斯高咧，大佬都夠皮啦，兩件， 仲有摩迪，點卡卡， 卡卡唔放喎，講咗 出嚟都我都有啲頭痛啊， 我都話佢擺咁 Q 到啊， 喂，係咪又無風陣啊？ 唔係，呢個真係唔會，但係呢個其實又幾有趣嘅，即係睇安察洛提一個意大利教練點樣下季啊執教呢隊銀河藍隊啊，即係其實 銀河中場 好奇怪嘅呢個就係即係。 不過我諗皇馬最有機會走嘅大牌應該係斯當， 唔會啦， 賓斯馬 唔係賓斯馬，嗰個打 迪馬利亞， 迪馬利亞係 啊，我都覺得應該，我都係覺得 應該，但 係我估呢兩件事，一件一係迪馬利亞，一係賓斯馬，因為如果希古恩留隊嘅話，賓斯馬同斯朗就。冇， 但係冇乜消息。 賓斯馬會好啲，因為皇馬始終唔係好夠正前鋒。但係你話迪馬利亞本身逆風太多，同埋我覺得佢個級數真係唔係好。 初頭有傳過用迪馬利亞嚟到換加錢再換巴爾噶嘛？ 嗯， 係啊，有呢個傳聞出嚟。 我唔知加埋啊，希古恩兩件換一件。 兩件換一件 啊！咁樣啊，咁樣我覺得哇，勁得滯喎又。 好啦，咁另外要講馬拉加啦。雖然就呢個新牙告老師就有情有義咁免費加盟啦。咁但係走咗幾件啦，正式 好多。 第一個就迪米哲尼斯，咁就去咗馬體會就免費嘅。第二個就伊杜拉去咗格蘭納達就免費嘅。另外咧就係呢個杜拉蘭就去摩納哥就440万。 杜拉倫都走埋， 走埋啦。咁皮亞桑咁就翻翻車仔啦。咁話走下都真係走曬。最重要就沙維奧拿而家冇人要。 系 啊，真系惨啊！ 真系 变 态，迪米哲利斯都有人要，但系沙维奥拿冇人。 佢呢个真 系 好悲惨。 但系迪米哲利斯上届又踢得好好嘅，即系如果迪米哲利斯咁啊，呢个都算系即系老来骄 沙维奥拿我冇记错系两队都踢过噶嘛，系咪啊？ 系啊，皇马同巴塞， 巴塞都踢过噶， 即系某唔知几多届前嘅世青杯最 promise 嘅一個新星嚟噶，而家搞到咁嘅田地， 際遇啦，際遇啦， 真係冇辦法。 佢有少少喺巴塞玩借咗， 係啦，有少少嘅嚇。咁啊，再睇咧就應該大致上差唔多啦。咁啊，都係咯，西甲個轉會暫時去到呢度先， 冇乜補充。咁啊，講少少曼聯啦，我啦，唔係我想答少少嘢啦，因為有多朋友就話，有多曼聯迷就話，曼聯嗰、那個即係個賽程啊，好擔心，即係季初個賽程啦。頭五場波其實即係除咗嗰場慈善盾之外咧，就曼聯頭嗰五場嘅聯賽，其實就個對手都好近嘅，即係譬如作客去斯文斯啊，跟住之後就主場會對車路士啦。九月一號就會大戰啦，利曼嘅大戰啦，會作客利物浦啦。跟住仲有就踢翻場舒服少少嘅就對水晶宮，跟住然之後咧九月嘅廿零號咧就會去到曼切斯特嘅打比啦。 哇！ 咁啊 未打， 但 係 我覺得阿仙奴會去到十一月，去到十一月先踢。 十 一月中踢。咁啊我即係有少少另外睇法啦，即係我覺得就呢、這個賽程其實唔錯嘅、哦，即 係打曬 季初係啊，打曬勁嘅先啦，大家搏大霧，即係唔好等邊一隊企定先啦，企定仲難啃啊，大佬。咁啊，所以咁啊，呢、這個就真係賭啊，莫耶斯個彩數係點啦？ 賭 彩數啦， 放心啊，冇事，立曬所有杯啊嘛， 我都幾有信心嘅。 嗰、那個大佬啊，我講咗嗰個立曬所有杯嗰、那個， 包括水杯 係唔係誤導嚟嘅？ 點解 你 導咧？ 咁你要睇中文嘅冇辦法啦， 佢要咁樣講，俾 埋段英文你睇。嗰、那個有個字叫 attempt，OK，、okay? 但係中文係冇譯到出嚟嘅，就係、是、簡單講。 OK， 係 唔係第一場就幾有信心嘅？ 即係我要 入對圍巾就唔使講啦，冇嘥時間啦。 圍巾未打圍巾就係咩？季初打圍巾冇所謂啦。 英冠嘅圍巾嚟㗎啦。 係 啦。咁啊呢一次咧，我睇先，我有個投訴，我不如讀埋佢出嚟、 哦。 好 啊，好啊， 呢、這個其實咧就未必真係關足球頻道事嘅，不過我覺得 投訴我啊， 足球節目未邊人敢投訴你？ 唔係喎，呢輪成日投訴我。 投訴你抽水抽少啊？ 係咯，係咩？ 假啫嘛。 OK， 咁樣我努力啦。 好，咁咧嗱，有位朋友叫 Michael 嘅，咁我讀一讀佢嗰段嘢出嚟啦、哦。大家聽完就第一回應一下啦。佢話咧就本人欲投訴櫃台嘅新節目，本人乃阿仙奴嘅球迷，但係咧就對該節目咧。就表現咧就非常失望，佢指嘅咧就點指冰冰啊！咁為何一個所謂阿仙奴嘅節目就會針對住某一個人嘅節目去做？本人認為咧，即使同為阿仙奴嘅球迷，意見難免咧就有所偏差。然而藉著抽水而上位啊，實在令人嘔心嗱！呢兩句説話可能同阿哈薩特講噶啊，請唔好誤會，本人咧並非節目中嘅被抽水嗰個人嘅支持者，本人係中立嘅。喺聽過兩集嘅點子冰冰之後，已經發現該節目咧就自相矛盾。佢話喺第一集中，節目主持就話袁文傑話買爺爺沙朗糕翻嚟就唔知做乜。第二集咁啊，同一節目主持竟然就話袁文傑咁中意爺爺沙朗糕，我都一定要講到佢係新嘅亨利。明顯地，節目係相當不專業、不客觀，立場亦不堅定，最後好似係為住針對一個人而去做。就以呢個例子，主持既然喺第一集支持雲家收購沙朗糕，為何第二集又帶有反對嘅語氣呢？本人唔知道櫃台基於乜嘢嘅邀請，一眾為香港討論區嘅鍵盤戰士而去做節目。對於嗰個小圈子，本人亦不方便咧，在此表達個人對佢哋嘅睇法。但認為櫃台可參考其他網民嘅睇法。咁啊 ，po 咗兩條喺高登嘅 link 嘅，咁啊嗰啲唔讀啦。咁啊，然之後最後一段咧就咁講嘅，本人一向咧都頗為欣賞 Ragazin 其他嘅節目嘅。佢話本人咧係希望櫃台嘅節目有質素。本人覺得咧節目針對一個人咧就唔係問題，但係又要有理據啊！呢啲真係要又係同阿夏實特講。 係啦， 唔好意思，我特會等你嘅。 我忍唔住啦。OK， 若被針對者本身有問題，如共九五毛或者係萬九，咁係可以嘅。OK， 包括埋萬九啊。咁啊，但係若即被針對，我唔係萬九，一陣先講。但係若被針對者只係睇某件事。上與自己看法不同，咁咧就唔應該喺呢個平台上單一咁樣針對對方，而且剛才已經講過，已經唔止針對 咩針對唔針對嘅問題，節目主持人係自相矛盾，以明顯咁顯示咗該節目係冇質素。本人希望櫃台認真處理呢封信，以確保網台嘅質素啦。首先就係非常認真處理嘅，我成篇讀曬出嚟。點解要揀喺而家讀呢？其實因為兩樣嘢，講到櫃台，梗係有敵仲喺度賣㗎嘛，講到點子冰冰，雖然 EB 唔喺度，但其實幕後嗰個搞手喺度嘛，幕後搞手其實就係啊監製呢就係啊京一嘅，係京一好有心咁樣呢，雖然佢唔係萬懶咁，但係呢佢就揾咗喺鄉土嘅呢一班萬迷呢，咁呢就嚟做 啊迷呀， 醉撚咗啊 阿迷 啊 你自己呀， 你飲醉 啊！我決定下 先奴求迷 ，sorry， 我決定出聲。嗱，我唔出聲，你自己都搞錯咗曬啲嘢啦，係咪先？ 我渣，我冇，我唔專業，我冇水平。OK， 得唔得？好啦，咁啊，所以兩位都喺度，咁所以就讀完呢封信，咁啊，俾你哋兩位回應下啦。 係啦。 系咯， 即系咁先咯。 我先啊，即系我冇乜嘢嘅啫。最紧要就系你哋想知道件事系究竟系点咧，就听下听翻节目啦。最好就系咪先四集嘅点子冰冰而家轮住上紧嘅。咁其实想有啲嘢想讲，我又觉得我首先会觉得咧，究竟呢个投诉者系咪一个高登卵嚟嘅咧？ 唔係喎，我睇緊呢個投訴者會唔會係袁文傑嚟嘅呢？ 好係咯， 我唔係喎，我覺得唔係緊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傑斯仔嚟嘅喎。 我封投訴信，我封投訴信點解會有高登 link 喺度？代表啲咩呢？入到去我又唔係覺得係好針對個節目嗰條 link， 咁我唔知點解要擺兩條 link 喺度，代表啲咩？即係我係高登仔，而家要挑戰你鄉土撚咁樣樣啊！首先我要講一句，我就唔係乜撚嘢，即係鄉土唔鄉土嘅人嘅。其實咧，我就好撚憎鄉土嘅。我其實不嬲都當香港討論區係一個載體嚟嘅啫，我係利用呢個媒體嘅啫。我對不嬲對香土嘅管理方式咧，我係好有意見嘅。即係正如我而家做緊節目嗰陣時咧，我喺上面打撚咗反萬，我呼籲喺 EV 嗰個 post 裏邊有邊個想有興趣上反萬嘅節目，就排期喺八月上。反萬淨係呢個 post 我都可以俾版主屏蔽嘅，屌你可想而知你話鄉土啲管理係幾撚咁狗流啊！屌你老味，肯撚定係傑斯放黑手嚟㗎， 唔係 咯， 過嚟嘅先。 屌，懷疑其中一個版主係你嚟嘅。咁我其實我覺得呢啲其實好小事嘅啫，即係我覺得我係好認真處理你封投訴信嘅，因為我係一定會。而家喺度討論你封投訴信嘅， 唔係，但係我想覺得你答有少少答非所問啊，有啲似立法會議員， 係 即係咪話一次梁振英，即係但佢問佢話個節目係針對某一個人，咁但係你自己個睇法咧，你覺唔覺得個節目係針對某一個人咧？即係針對余文傑啦， 係 啊，即係你覺唔覺得咧？或者你开个节目嘅目的系咪？ 绝对唔系关佢事咯。我觉得成个节目，即系老实讲，讲完文杰嘅只系讲好少时间嘅啫，即系只不过系针对佢喺个节目度讲一啲意见。 杰比斯打中坚， 系咯，类似呢啲咯。 其实咁样唔算系针对嘅，呢我觉得就系、即系呢个等于我哋成日讲啊贵神咁啊，十二码入一唔入，我哋都讲好多年。 最主要 咁都叫针对嘅，咁即系我哋成日针对贵神嘅啫。 最主要我觉得系我首先一样嘢，我哋成个节目咧系冇人身攻击过余文杰先。 嗯， 我哋只系对佢嗰个讲出嚟个意见有啲唔同嘅表达。咁我又唔覺得呢樣係針對佢喎、喂咁你喺討論區玩一樣有人回你貼，一樣有人引用你嘅意見，咁你唔可以接受人哋批評嘅話，咁你不如唔好上討論區啦。同樣你做網台，你企得出嚟做一個節目主持，咁我相信余文傑先生都應該絕對係有質素去包容曬呢啲所有意見㗎啦，係咪先？我覺得呢啲又唔需要佢哋嘅支持者去擔心呢樣嘢嘅。 好， 我搶一搶咪，我搶一的，我純以一個阿仙奴 講嘢。 即系我谂我用另一个角度啦，我用唔用阿京一讲嗰个高登或者乡土嘅角度啦。咁因为其实第一二集我有放心安守旁听啦，咁其实中间节目我都有俾下意见咁样。 系 咁，但系我好针对一句说话啫。你声称阿 Michael 哥，你声称自己系阿仙奴球迷，讲真啦，咁难得呢几年阿仙奴咁颓。有多幾個節目，無論而家其實得三個節目啊，其實而家香港係有三個節目嘅，包括余文傑啦，包括有個槍迷頻道啦，加埋阿 EV 佢哋而家個點子冰冰，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難得有個咁嘅節目，而佢亦都好嘗試努力去揾咗好多唔同，雖然佢可能喺個安排或者重點度唔係咁清晰，但係佢已經好努力揾一啲資料去。 講翻俾大家聽，到底阿斯洛譬如佢嘅財政狀況，或者佢買人傾合同嘅嗰啲伎倆嗰樣嘢，甚至乎好似頭先傑斯講講啲 前青球員係啊 嗰樣嘢，呢啲係好值得聽。講真，佢哋呢一班，我好欣賞呢班有啲後生仔，或者有啲係以往係仲可以 好優嘅亞迷嚟。 學你話真係鍵盤戰士，喺冇任何 training、冇任何以往開咩經驗底下，佢哋去做呢個節目，喺我角度，佢哋係。講佢自己想聽， 鼓掌呢、這個 point、okay， 非常好。 咁我最覺得最最 好過即係你換即係換嗰個平台嘛， 係 冇冇用冇用個冇用個鍵盤。 咁如果你覺得你話針對，如果你用針對呢個字眼去、去咩嘅話，喂，你作為一個亞迷。咁多年以嚟啊，你如果成日聽足球運動，我哋都俾人針對好多年啦。咁你都你又唔見你打寫封信嚟投訴啊？傑斯， 我又咁講喎，其實嗰個唔係針唔針對咯， 係啊， 足球係主觀噶嘛。 Exactly， 所以我 講自己信嗰套 exactly, OK 啦。 咁余文傑覺得嗰啲嘢，佢覺得嗰啲嘢，我有權覺得係唔係嗰樣嘢 嘅， 即係等於喺網上邊我知道阿梁安兄係阿仙奴球迷，佢有啲 point of view 同我都會唔同㗎。 係啊， 我譬如我堅持要問責就個波交， 又或者好似我冇辦法說服阿夏薩特相信呢、這個車路士係買人多過呢個曼聯㗎嘛？ 呢個 係咪先？我冇辦法說服佢， 呢個係 事實，根本係啊，係咪先？ 咁所以我自己我嘅睇法就會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亞迷，你係更加應該支持呢個節目。亦都更加一樣嘢就係你要知道呢一班係完全冇開過麥嘅朋友咧，我覺得難得有多個阿斯洛節目，你係更加應該支持，而唔係去即係吹毛求疵咯。我會覺得咁樣睇。 同埋我想講補充一句啦，咩叫鍵盤戰士呢？匿埋一部電腦打字佢先叫鍵盤戰士，而一行埋出嚟講，仲點會叫鍵盤戰士呢？ 冇錯啊， 係咪 即係如果你有現場睇佢哋，由當一開始佢哋係即係大家好有熱誠，但係佢真係冇乜 direction 去點樣安排嘅節目，到一路一集、二集、三集，你再聽埋到第四集嘅時候，你係睇到佢或者聽到佢哋嘅進步啊！咁我覺得。你有咁嘅進步嘅時候，你仲要去咁同佢講話針對或者點樣嘅時候，咁我哋如果係咁講，你聽你有冇聽北上，或者有冇聽乜嘢？佢都有針對有乜嘢？ 哇！我幾少針對 人？我冇針對人，你講多次。 我好撚中肯咁樣讀篇嘢出嚟俾你哋咁樣 插。呢篇嘢分分鐘係你寫㗎。 嗱，你話人你係曼聯球迷喎， 係啦，你話人哋曼聯球迷。 嗱，你主要回應嗰 part 就係佢話你容許一個咁冇質素嘅節目喺 Regis。 你又講 咩嘛？ 唔係粉蟲， 唔係咯？你做乜嘢啊？你想講乜嘢啊？你組織下先啦，組織下。 邊個又話？邊個又話？ 好驚啊，大佬！ 我快啲回應埋先，回應埋 咁樣講啦。OK， 首先第一樣嘢啦，即係關於呢個節目上 ，OK。有我首先我第五我真係唔覺得全個節目係針對余文傑嘅 ，OK， 攞嚟抽下水。老實講，喺 Red 搞到大把節目都拎唔到， 冇錯冇錯。 第二樣嘢講針對嘅，呢度我可以講嘅，足球頻道從來只會針對一個人嘅啫 ，OK， 嗰個就係邊個咧？ 邊個？ 你同我都識嘅，講兩句 ，OK。但系从来都系玩针对就系玩佢噶嘛。 OK OK， 讲真嘅呢样嘢就咁 OK。你话好啦，另外一方面嘅就系、是，其实要我真系要俾翻个 credit 佢哋嘅，一路都讲紧做冇网台一样嘢就系唔好匿埋喺个电脑面前， 系啊， 喺度打就算啦， 冇错。Okay， 要嘅話就行出嚟講 ，OK。 咁夠姜行出嚟。 唔係佢哋呢班，即係佢哋呢班嘅阿仙奴喺香港討論區嘅一紮球迷啦 ，OK。咁佢哋真係放咗好多心機落去。 係啊， 雖然 OK 喺個做節目上可能有好多要改善嘅空間 ，whatever 性。咁但係佢哋至少有心去做。第二樣嘢亦都因為我推咪嘅關係啦 ，OK。咁其實係會比其他唔係。阿仙奴嘅即唔係阿仙奴本身嘅球迷，或者應該咁樣講，係比其他嘅球迷知道更多阿仙奴嘅一啲資料。 嗯， 咁呢個我覺得係幾 surprise 嘅一樣嘢咯，喺呢個節目。 得，我打完場啦。如果我係法官咧，我就判呢個 objection 無效嘅，因為所有嘅節目其實都係個人意見節目嚟嘅啫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就投訴係無效嘅。 唔係， 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叫針對嗱，俾少時間我，俾我聽翻兩三個禮拜余文傑嘅節目，等我示範一次點樣針對余文傑俾你睇。 哦，又嚟喎！ 系 啊， 我可以帮你， 我个个礼拜有听， 我未听过，大佬真系唔知道。 多谢翻呢位网友啦， 系啊，多谢多谢多谢。 佢都肯一样嘢嘅， 多谢你啊，袁文杰。 佢都肯写出嚟啊 ，OK。 系好嘅好嘅， 近排 read 值得嘅 Facebook 嘅， 系啊，有嘢就要投诉嘅， 咁炸 系嘛，好啊，开心啊，正啊 ，OK。咁啊，差唔多啦，冇嘢回应啦， 冇啦 ，OK。翻嚟继续讲埋啲热身赛， 系 嗰啲我就冇乜嘢，唔系我真系唔系好清楚。 真系想讲吓，有咩讲？都冇人留 投 诉反慢嘅， 嗰啲冇反 慢系 嘥咗好多时间， 系正义嘅 ，OK。 你呢句我最拜，你呢句我最拜 ，OK。 热身赛， 嗯， 系咪啊？ 系啦， 系。 热身赛咧就 亚洲之旅又嚟咯。 亚洲之旅我唔讲曼联啦，我净系我净系讲翻阿仙奴。 就系讲肥童都得啊， 肥童讲住留翻俾佢哋。 系啊，无啦啦跛脚咁样，点解？ 好难得地咧就师兄我同你就有福啦，亚视。扑你个街亚视有得播， 我个个都好有福， 系啦。咁就亚视咧就今其实已经到咗印尼啦，佢14号咧就会对印尼国家队，17号咧就会对到越南，跟住22号咧 日本之旅先， 22号咧就先对翻云家教阿斯豪之前嘅名古白鲸， 系 26号就对普皇五传， 系 咁啊亚视有个更加好嘅安排咧，真系讲真真系有啲感动到流鼻血， 系咪余文杰做旁述啊？ 搞唔知系嗰两场日本嘅赛事咧系6:30喺亚洲电。现场直播，跟住8:30喺翻亚视嘅国际台重播。 哇，有几 大佬？6:30啊！ 应该11:00继续喺亚视重播。 亚视有挑节目咩？大佬， 上月流星台竟然唔捻重播，有冇搞错？ 因为啱啱跑马完咗暑假关系，应该逢礼拜三 系咯。黐线，喂，都系八鲸要讲讲啦，云家教过八鲸嘅， 冇错， 所以系啊，即系翻翻去都几有意思嘅。咁啊。唔好问我啲赛程啊，曼联嗰啲亚洲之旅我真系唔系好知，系咪好似系到咗泰国啊？又系 类似啦，就系即系肥童嚟咯。 就朗尼唔到啦，头先讲过啦， 翻咗去， 朗尼翻咗去 ，hamstring 啦 ，hamstring 问题啦， 飞机 位系维迪都冇咗，系咪啊？维迪都冇啊， 维迪系啊， 咁但系。我其實都係每一年咧，一講呢啲咁嘅賽事咧，我就好多牢騷啊！即係我覺得就係，當我已經喺度睇緊一啲德國嘅球隊喺度踢緊呢啲熱身賽，即係好正正經經咁樣去操練嘅時候咧，就但係你睇到英超嘅就係真係一年比一年咧係不知所謂嘅，即係 其實佢哋係度假啫嘛， 馬戲團啊，唔係度假，即係你呢啲完全冇得著嘅，話俾你聽，你嚟到亞洲嗰啲咁嘅氣候，即係點踢啫？冇得踢嘅真 係，度假咋？真係去陽光與海灘啫嘛， 唔係總之對佢球隊係冇乜嘢，即係冇咩得著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值得講嘅嘢唔多咁，但好多球迷可能同我睇法唔同啦，因為好多球迷覺得就係嚟到，譬如話可以嚟到香港啊，或者甚至去到大陸啊，咁大家可以一睹啲球員嘅風采啊。咁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咯，即係對我嚟講咧，就我好彩，因為我就做埋今集咧，我就7月份咧，咁我就離開香港啦，咁。 梗系啦，梗系啦， 你好 硬气 啊！ 搞掂咗你仲唔离开啊？搞掂咗你啦， 你又攞鼠， 读封信，读封信都读错。 唔系我就系 Kelvin 又喺度，真系好鬼邪，啱啱先？梗系要 off 你咪啦。 我有嘢做噶，我嚟紧嗰两个礼拜咪就系听余文。 咁你快啲去听余文杰啦，系啦。 Chip 咧嚟咗， 冇嘢讲啊。 Chip 咧嚟咗，有咩讲啊？你 冇睇， 冇睇波得啦。呢个唔使噶，我哋 今日三節都冇講 啊！我睇住大賽啊！ 大賽， 我哋講緊熱身賽。咁你有冇撲緊飛啊？嗰啲咁嘅嘢啊？ 唔晨早買咗飛咯， 係嘛？ 買咗飛啊！買飛啦！ 係仲有嗰啲喺足球頻道 Facebook 成日就係 post 嗰啲買飛嗰啲，唔該你。我見一個一定殺你一個，好嬌煩啊！真係，我都已經唔 cut， 我都唔 ban 人啊！真係頂你唔。 即係已經冇跟翻個電話打翻去屌鳩佢。 係啊！真係攞人命啊！真係。咁啊賽嗰啲賽事係差唔多啦。 揾食啫。 仲有啲乜嘢啊？仲有啲乜嘢？ 有單花邊啦，有單花邊嘢就我想又係趁阿師兄喺度，我想講啊。哥迪奧拿今日就開槍， 係啊，炮打司令部。 問下師兄啊，真係。 其實師兄你點睇啊？羅素爾咧同之前嗰個比較？ 但可唔可以講講個炮軍係咩古仔？ 係咯， 佢話佢係好似係話佢咩咧？但我睇 好簡單，佢就係話 话呢个罗素尔成日中伤佢。 哦，系 咁啊，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包括咧就系维兰路华去美国医病嘅时候咧，就阿哥迪奥拿就唔去探佢。咁啊，哥迪奥拿澄清，我系有去揾过佢一次嘅，但系我揾得佢唔多，系因为我自己都有嘢做，因为佢嗰年喺 New York 其实就系 德文， 主要就系学英文同埋德文，两样都要，两样都要学，咁所以佢就好忙。咁仲有就係因為係佢嗰個 Sabbath Day 啊嘛，咁所以咧就佢就唔即係佢就覺得就希望即係巴塞嘅會長就唔好再繼續中傷佢啦，大家好嚟好去啦，諸如此類啦。咁同埋佢就佢講佢都有講少關於就係前任同現任嘅即係會長嗰個比較啦，即係 納波塔 同埋阿羅素爾嘅比較等等啦。咁其實有冇咩恩怨情仇咧？即係呢兩條友其實 首先講下歷史先，因為咧就納波特羅。素爾以前是 partner 嚟嘅，即係喺呢個加斯帕亂政之後咧，咁啊因為要選會長啊嘛，真係亂政嚟嘅大佬，真係講越火滾啊大佬，真係 好嘢， 嗱咁咧就首先就即係呢個羅素爾就拍住拿波達咧就係選呢個會長嘅，當時就拿波達選正會長。咁啊，羅素爾係佢嘅 partner 選副會長，咁就選中咗啦，咁就都即係搞咗兩三年，咁兩個跟住之後咧，我唔記得係咩理由之下突然間分手嘅，兩個分手，於是就變咗死對頭，可能係同啲錢銀就有關嘅，好似嚇，咁就及後就拿波達咁就夠鐘啦，要落台之後就羅素爾就上台，咁其實兩個咧一向咧即係響即係兩個分手之後咧都有啲即係羅素爾都好想做呢個主席啊，咁所以咧都係都同佢都 後屘俾佢執到啦， 係啊，最大問題就係羅素爾佢本身咧就係反告魯夫嘅，拿波達咧佢就係好支持告魯夫嘅。咁呢個係即係兩個最矛盾嘅地方。嗱，如果 Steven 你問我對於嗰兩個會長有啲咩嘅睇法呢，咁我會好簡單咁樣講，拿波達係一個政客，係一個政客，講嘢好叻嘅， 係， 但佢使錢呢就幾大花筒嘅， 係， 即係佢尤其是後尾呢好 朗拿丁奴 唔係，有講啲球員呢你唔識嘅，但係使咗好多錢，但係一場都冇出過喎。 有球員我唔識， 有幾個中醫， 即係你識曬呀， 你有冇聽過叫 Carrison 呢？有，好熟嘅呢個，我成日都去食飯。 係啊 ，Carrison 呢其實巴塞買咗，但係一場都冇出過。 係， 跟住就而家其實仲係巴塞球員嘅，嚴格嚟講，咁但係而家 咪借過去法甲 㗎。巴西唔知巴西係乜嘢，總之就一場都冇出過。 中堅嚟㗎嘛？ 唔係前鋒嚟㗎，巴西前鋒。另一個就係Harry Kane 就如果睇德甲就熟啲啦，因為就打過尼華古信嘅。 哦，我知邊個，知邊個，有呢個有印象。 係啊，咁就 我記錯咗係 Harry Kane， 即係我講過 Harry Kane 踢過法甲嘅，後尾有 呢兩個球員咧，其實咧。拿波納用咗好多錢買呢兩個球員嘅，但係一場都冇出過。於是啲巴塞擁趸咧，或者係羅素爾都成日批評佢哋話咧：，哇！你個拿波達即係大花筒，你又使錢，同埋咧即係有傳話拿波達收回傭啊嘛，喺呢個轉會事件。 係啊， 咁所以就羅素爾就經常批評拿波達呢樣嘢。咁後屘我正如所講啦，咁就拿波達夠鐘啦，咁跟住羅素爾就上啦，因為冇人同羅素爾爭，最大問題係咁拿波達亦都冇一啲所謂即係。即係嗰啲親屬啊，即係嗰啲馬仔啊，都同佢一齊選就冇嘅，所以羅素爾就順利當選。羅素爾最大問題就係羅素爾佢即係錢銀就好叻嘅，因為朗拿丁奴嗰個轉會其實最主要操作來自呢個羅素爾。 冇錯。 咁咧就因為羅素爾成日 Nike 嗰邊嘅唔知係美洲嗰邊 business 嘅總監之類咁嘅東西，佢對於巴西個人物咧就好熟嘅，所以今次尼馬呢個轉會操作咧。又係同 尼馬呢單嘢都係其中哥迪奧拿嘅即係今次個炮轟裏面啊，呢個其實重要嘅，啱就講漏呢個重點，因為尼馬單嘢咧就巴塞咧就指控呢個哥迪奧拿，就係話佢慫恿呢個尼馬嘅爸爸，就叫佢咧就唔好加盟，唔好將個仔轉去呢個巴塞。佢嘅原因就佢就話佢嘅原因就話咧，美斯同尼馬係唔可以打埋一齊嘅。咁咧而家哥迪奧拿就出嚟講啦，咁咧今次嘅炮轟就佢話我澄清。我係冇講過呢樣嘢嘅，咁我亦都冇接觸過佢爸爸等等啦。咁因為有傳咧，就係話佢係想慫恿呢個尼馬過拜仁慕尼黑啊嘛。 係啊，咁羅素爾俾我嘅印象就係佢使錢啊，或者用錢就好叻嘅。法比加斯嘅轉會， 如果是拿波达执政呢就4000万啦，阿仙奴收到，但是现在罗素尔执政呢就收到2000多万啫， 都蚀唔晒嘅，起码你要买佢、真係再卖走嘅话我都赚一半，都赚咗 四个，即係佢用好好嘅方用啲好啲财技好犀利啦，罗素尔已经咁讲，当然即係而家尼马嘅转会呀、或者即係今年嘅转会喺我哋巴塞嘅勇敢嘅心目中真係做得唔系几好嘅今年嚟讲，咁但係无论点罗素尔呢就讲嘢就唔叻嘅。讲嘢唔叻嘅，咁啊佢一个 businessman， 喺我哋生活都系一个商家嚟嘅，即系使钱就好叻，但系讲嘢就真系成日得罪人啊，尤其得罪告老夫啊最大镬。 系、我补充少少啦，因为其实我都有揾咗少少料咁、但系头先阿阿师兄讲咗两个大重点嘅、就系、大家喺个告老夫对到告老夫嘅态度嗰度咧，系一个大分歧啦、第二单就头先亦都系师兄所讲，就系喺朗拿甸奴嗰单嘢里边咧，其实拉波特系即系。即係好多嘢蒙在鼓裏嘅，係、而家呢個係去自己去搞曬，咁啊俾佢感覺係一個威脅。第三點咧，其實一個都係有少少花邊，但我冇未經證實就係、其實拉波特就即係一任之後咧、其實要再選嘅時候咧，佢反口係唔支持而家呢一個嘅、即係有少少坐管啊！你上咗去，而家叫你再捧我上，你唔捧，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咧，就出現啲爭拗啦、因為大家都利益嗰個問題，其實就係都係個錢字嘅， 都係個錢字。同埋我補充少少，因為第一年咧，仲記得咧，即係列卡特教巴塞第一年咧，頭嗰半年教到一撇屎咁嘅。咁啊，當時咧就有講到話咧，就係、列卡特就要走啊，羅素爾就好想列卡特咧，咁就下台，咁就史高拉里。即係呢個大飛呢咁就上嘅，即係阿羅素爾好力主史高拉利上去嘅，但係當時告老夫就大力反對，咁拿波達就聽咗告老夫嘅說話啦，咁就列卡特繼續做啦，於是下半年就打得好嘅，咁即係呢個就係、可能係可以睇到羅素爾就係佢對呢個巴西情意結就好犀利啦，應該係咁講啦。 啱啊，佢係幾比較 即係好中意玩啲巴西球員啊，係啊，即係尤其是佢啲，因為佢始終喺南美個網絡就做得幾好嘅。 明白。 佢以前係咩唔知 Nike 巴西 Nike 啊嘛， 係啊，巴西 Nike 南美 Nike 係集中精神教新嘅球隊啦，高迪高拿 係啦， 即係嚟緊嘅挑戰啊，實在太多 係啊， 即係喺拜仁慕尼黑 同埋即係你無謂。即係為咗呢啲嘢影響你嘅心情同埋個集中度啦。 其實 其實講真一樣嘢，而家即係你未接手之前已經係三冠王 嘅，係 好大嘅挑戰。你可唔可以再創高峰咧？即係真係拗頭啊！你明白？同埋之前已經 set 到咁高咧，個即係個難位 set 到咁高，你可唔可以再跳得過去，跳得更高咧？係咪先？ 其實兩個會長，我覺得已經好 OK 啦。就是我經歷過呢幾年加斯帕之亂咧，我已經覺得呢兩個。有啲咩 人都兩個都有成績教 材，點都好過加斯帕好多好多㗎啦。講真就 OK 啦， 認同呢個 Chip咧有冇嘢講啊？今晚有啲咩？ 即係我覺得 我連第一、第二節講緊乜我都唔知。 呢啲其實係私怨嚟嘅啫， 係啊，即係為錢啊、為權啊咁樣啦。 好啊，咁啊， 不過我覺得咧，阿哥瑞就未必係為錢為權嘅。 我唔係講哥瑞，我梗係講高層嗰兩個，拿波達同埋羅素爾啦。咁啊，但係因為哥迪奧拿始終都係可能告老夫，即係比較親啲。啦，即系呢个关系啦。 最后啊，提一提大家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都 post 过喺呢个唔系喺呢个足球频道嘅 Facebook 啊。咁啊，就系呢个已经开始咗嘅女子欧洲国家杯。 呢个有睇少少。 2013年嘅 吓，呢个 Chile 翻嚟有睇， 呢个翻有睇少少啊。 我睇咗第一场， 好睇啊！瑞典对丹麦， 哇！ 有啲咩 好 睇喂？ 好波， 好波。 睇上头定睇公 司讲先啦。 上头真系嗱，其实就。北歐嗰啲女子足球員咧，就普遍係賣健碩嘅， 好鬼大健， 即係好聽啲就叫健碩啦，係啦，即係一走起上好多人一路喐緊嘅， 哦，即係好多都杜奧巴咁樣啦， 咁啊唔係，咁啊唔係，即係只不過係粗線條啲咯， 哦，粗線啲， 咁但係你睇到嗰種技術咧，其實即係健碩都講咗好幾年， 好多， 即係體力化啦， 係認真嘅，因為嗰個女子足球真係好值得睇嘅，而家 個技術層面 係啊，你睇到一路睇到係一路進步之中。譬如啲打法啊、concept 啊，所有嘢都係。 哦，呢個 咁啊，同埋呢個係好值得睇嘅，因為呢個係歐洲呢邊最高水平嘅女子足球嚟噶嘛，即係歐洲國家杯嚟噶嘛。咁所以呢個好值得睇嘅。三組嘅可以再講講啦， 12队进入决赛周 三组 嘅，咁所以有两组嘅第三名，最佳第三名咧系可以出线嘅。咁就 A 组咧就 系 瑞典、丹麦、意大利、芬兰，咁啊同埋 B 组咧就挪威、冰岛、德国同埋呢个荷兰，咁啊 C 组咧就系法国、英格兰、俄罗斯同埋西班牙，总共咧其实就踢咗四场波噶啦，依家四场都系和晒嘅。未有胜负分到出嚟，包括0-0意大利和呢个芬兰啦，瑞典嗰场就1-1和呢个丹麦啦，咁寻晚咧就挪威1-1和呢个冰岛啦，Germany都系0-0和呢个荷兰、哦。我唔系太记印象中，我未睇嗰场，系几有兴趣睇，因为荷兰我又唔觉得嗰个水平系好高嘅，但系可以守和德国咧，咁啊，但系我哋 但德国系跌紧， 我哋之前都讲过嘅，系啦，德国嗰个踢。法咧係冇乜進步嘅， 單調啊， 係啊，但係你唔好理，但係你翻球會咧，咁佢兩屆嘅歐聯都係德國攞嘅，但係佢嗰種都係靠力量咯。但係你話即係好細膩嘅踢法咧，德國嗰個就明顯未蜕變到嘅。咁啊咁啊十二隊啦，我啊仲有一隊，仲有一隊我都好想睇嘅， 冰島、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罗斯杯靓唔靓？ 我呢个好靓，好容易理解嘅。 咁啊，今晚出场啦，今晚就会系法国对俄罗斯，哇，正啊，大佬。 OK 啊， 法国有拿斯比，有拿斯比啊，大佬。咁啊，其实英格兰就会今晚亦都会出场啦，对住西班牙啦。咁啊，西班牙女子我又系冇乜印象系 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呢啲， 但系又好有冇乜点？广州有兴趣睇嘅，即系睇西班牙女仔会唔会系好似男仔咁啦，踢到攞住好多 possession 去踢波啊，会唔会学得到啦？咁英格兰咧，其实喺欧洲咧就属于中上嘅都，即系应该系比男仔系会好啲嘅，出线可能系有啲机会嘅。咁所以就几值得睇嘅。咁啊，渠道其实有咩渠道咧？咁啲直播有冇渠道啊？ 香港问大家，就如果你要睇直播 ，now 系有得睇嘅。 系，哦 ，now 系有得播嘅。OK， 咁啊系咯，可以喺翻 now 度睇啦。 有 人有得睇系嘛？ 唔系呢期比较淡静啊嘛。 冇嘢睇啊，大佬！ 喂，同埋呢个系几值得睇嘅， 我就几想 除咗冇咗对美国喺度啫嘛， 我就几想睇英格兰嘅，我想睇英格兰咧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就系呢排咧所有年龄组别嘅男女赛事都 香晒， 小组出局嘅，系啦，我想睇下女足会唔会都系可以延续， 应该嘅，好啲噶，我觉得， 好多 系啊，好多阿仙奴啦、爱华顿啦嗰啲嘅女子， 你咁讲出名噶嘛？你睇世青杯嗰阵啊，你欧洲 U21嗰阵啊，英国都好似几好噶， 咁啊。但女仔冇咗好多因素嘛，譬如话赛前嘅比赛频密啊，或者啲放假病啊，应该就唔会喺女仔嗰度会发生嘅，咁所以应该有少少分别嘅，咁所以就呢个赛事啊，暑假又可以留意下啦。我觉得总系都系嗰句，好过你睇啲死人咩嘢亚洲之旅啦， 屌 嘥卵气嘅真系嘥时间， 亚洲之旅 有都唔应该睇啊，都睇嚟做乜啫，戆居啊，傻啊真系，喂成。鬼睇到饱啦，睇曼联阿仙奴，真系换下口味啦。暑假就好似我哋今晚做嘅节目一样， 系啊， 换下啲口味，讲下其他啲嘢，咁啊睇下其他啲嘢，系咯，就系咁啦。 不过咧有场波咧嚟紧咧，睇唔系要留意下啦，即系可以睇一个嘅亚视会播拜仁就会对巴塞噶，系啦，嗰场波就真系应该要睇下啦。 嗰场系友谊赛啦， 友谊赛啫，唔系你想系咩赛 啊？系咯，我突然间谂起会唔会系啲咩 Super Cup 波？死起又唔係喎， 冇正式第一場，我頭先講咗啦，拜仁就喺7月27日有場正式嘅賽事，就 Super Cup 對多蒙特嘅，係就係咁咯。 就差唔多臨開季之前啦，咁啊酋長杯之後咧，就阿仙奴應該會同曼城踢一場季前賽。 哦，係啊，最後一場嘅熱身賽就係對曼城咯，又係好似上年咁，係 咪北京踢？ 上次就喺鳥巢， 北京踢，今年係咪北京踢啊？ 你咁年 唔知，系咪都系中国先？中国 唔系， 个鸟巢我冇乜印象，鸟巢今年有赛事喎。 系 啊，个意大利嗰个意大利超级杯又唔知系咪喺继续喺鸟巢踢咧？又唔我 好似断咗，上年好似断咗。 check 下啦，下次或者啲有啲网友知道嘅，系啊，话俾我哋听。 因为今年中国啲即系我哋即系外国球队嚟热身赛，好似都少咗。 少啊，今年少咗。 系 OK， 都怕咗。 值得睇嘅呢场，因为即系曼城都好多变化噶啦。 曼城都少讲啊。咁 嘛，但係個變化因為唔即係你知道啦，曼城都真係冇好講， 冇得好講，真係而家冇嘢可以 講。仲早， 唔係咁你 confirm 咗都有兩件，咁但係擺咗落去嘅時候，你幻唔幻想到隊球隊究竟係點咧？我幻想唔到咯，即係你費。 唔係冇得諗嘅，你真係。 同埋呢個拿華斯擺咗落去，咁又點咧？咁啊，仲有就係個領隊啦，我都係話我諗個關鍵係 Pellegrini 嗰度， 好關鍵啊， 好關鍵嘅就係話，譬如話佢係咪我幾乎肯定佢仍然係堅持住佢哋嘅佢嗰個打法，咁然之後曼城可唔可以好喺好短時間轉到個打法啦？呢樣嘢係一個關鍵，同埋就係我啊先開個盤啦，我賭佢教唔到一季嘅嗱，你話燈神咁啊，補下佢就得啦。我真係唔信佢會教 低啊，沙特抹低佢啊， 抹低 啊，嚇抹低啊，睇下英國有冇呢個盤開。 仲有冇嘢可以講？ 喂，有人想問下你哋有冇講世青杯啊？ 冇 乜， 你有睇啊？我冇睇，不過只係想講咁有戲碼啫。咁已經決出咗個決賽嗰個 係啦， 法國對烏拉圭 會睇咯，亞迷一定會睇，就因為個睇 新樂高 啦。咁其實世青杯我唯一講就係個四強咧就比較特別嘅，難得地咧係亞洲、非洲、美南美洲加對歐洲，啱啱四隊，咁啊結果都係由南美洲對歐洲，呢個改變不了啦。 季軍戰就補充一下啦，伊拉克對邊度啊？ 加納 好勁，伊拉克踢得， 喂，伊拉克其實唔錯㗎， 好勁。 伊拉克你唔知有冇印象，就係前兩年奧運咧，佢嗰陣其實啱啱係打完仗嘅啫嘛，嗰季係入四強嘅。 但係伊拉克同加納都有個共通點啊嘛， 知年紀 就係嗰啲出世子咧清楚㗎嘛，大哥，所以咪可以打到入嚟四強。 不，我想講就係，因為其實伊朗伊拉克咧，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好窮鄉僻壤，其實佢哋嗰個踢足球嘅個風氣咧，其實早過好多中東其他國家。 伊朗 所以即使可能他們的經濟或者個政治未是很穩定都好呢，他們的退步不是那麼明顯的，你比起亞洲很多國家呢，只要可能他相對穩定一些少的經濟局面，他就很容易起到即是沒出頭來， 起到頭啊， 沒出頭來啦， 那這兩隊不嬲都是亞洲有強的， 世界盃出不到線，伊拉克就出不到，是啊 OK， 大致上是這樣啦， 差不多 了，又捱過了一集， 又吹了三次， 講完最後就希望兄弟幫手啦，嚟緊嗰兩個禮拜呢就我就唔喺度， 唔使封煙俾你， 輸咗仲喺度， 唔使封煙俾你係嘛， 冇乜嘢啦，我唔係一個足球之旅嚟㗎，今次係第一個女放暑假啦，咁所以就咁我都係喺倫敦同埋喺巴黎，咁所以到時睇下會唔會撞到白斯或者摩連奴啊， 我同阿師子會等你返嚟， 如果撞到嗰啲我就封煙返嚟俾你， 唔係我同阿師子會等你返嚟，跟住俾件反萬 T 恤， 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 你撞到廢著嘢添， 穿 咁講係咪先， 冇乜所謂，嗰件衫係好靚㗎，係啊，咁希望大家記住啦，搶購呢個反萬嗰件啊咩啊 ，What the fuck 叫 Who the fuck 啊 ？Who the fuck 啊 ？Man United 係嘛 ？OK， 咁啊係啊，嗰件衫就嚟冇啦，快啲訂啊 ！OK， 咁啊差唔多啦嘛， 差唔多啦， 下禮拜就留翻俾所有兄弟啦。OK， 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